人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。香楼软土墙，白色对黄铜，烟对歌，一对铜，蓟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心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。

Sometimes people win. The steeple will say his goodnight. Sleep well. I will thank the small hotel. Together.La la la la la la 悄悄的没有呼吸，有谁

柔光经过着你，在黑夜相守，在黎明相拥，相顾不言，阴天已朦胧，一夜冬雪飘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良好，披星伴侣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我想拥抱你，在吻过你的海边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，一夜冬雪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良好，披星伴侣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一夜冬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良好，披星伴侣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

山谷里有风，山谷里有雨，山谷里有树，山谷里有河，山谷里的天永远那样蓝，山谷里的居民祖祖辈辈不离开。

的裙子蓝，一直勇敢。总是这虚无，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剧组。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轻蒙住，不想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？掌声，我需要掌声，只要迷人的泪悬浮台上，就在你就可以上荣耀，山谷里嘲笑，所以抛开自足，用几个感应着。

总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的你有很多观点，但没有任何杂念。那时的我是个纯真的少年，如果来生还 什么

听见他喊，感动感伤都无关，在你身边依然感到孤单，我枕着你的衬衫哭湿，然后晒干，一言不发，就算你不回应我也牵挂，别挣扎，别拖拉，会更加复杂。晚安好吗？除了这一句，别再多说话。装睡的人可以梦见我吗？就像你无法感动不爱你的。 得亲你，我却有你的吻，你的吻，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，越过了意义。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，陪着我相聚并向自己相遇，地看着我追呀追呀追，落到云里。 枕头，沾满口水的枕头。 Do

夜的灯光，一如既往的沉默，一部老旧的默片，一辆疾驰而过的列车，离去的人是 想了更多理由。

把我唱给你听，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，岁月是值得怀念